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他正要点选择使用，从第一扇窗户的方向竟突兀地传来了尖锐的吱呀声，紧接着便是防盗网自外坠落至一楼草地的闷响。皲裂的一号窗户被三下两下踹成了碎渣，田广斌的怒喝也从外面清晰地传来： 踹踹踹，踹你们个劲儿啊，房子要给你们踹塌了。 田广斌蓬头垢面的，腰上系着一条花床单，另一端则系在楼顶上的太阳能热水器上，手里还握着一把螺丝刀，造型着实可笑。不过田广斌本人可不觉得可笑，他将女友和朋友安顿好，就跑上来看池小池他们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忙的。眼看着他们砸门并不顺利，田广斌便回宿舍拽了一条床单系在腰上，并从宿舍内的工具箱里摸了一把螺丝起子，想从窗户那边进行突破。他的身体素质不错，前期工作完成得相当顺利，没想到他刚刚把自己从楼顶上小心翼翼地放下来，研究该怎么把防盗窗的螺丝自外拧开，就看见门被踹开。他趴在窗外看了一会儿，才意识到鸟用没有的自己挺傻逼的，便打算把自己再拉上去。谁想这时房子出现坍塌，出路被堵，刚爬上去一半的田广斌又不得不爬回来继续干活。然而烟雾遮掩，屋里的两人谁都没有看见他。他在一号窗这边开锁，那两人在二号窗搞强拆，搞得惊天动地，而田广斌只能在窗外骂娘，里面人还听不见。哼，田广斌心里苦啊。骂完人之后，田广斌心气儿才顺了点，顺着床单再次爬上屋顶。脚踏实地的感觉太好了，他四仰八叉的躺下装了几秒死狗，解开腰上的结，把拧成一股的床单放下去。池小池把垂下的床单系在羊角边腰上，将他拖送上去，羊角便劫后余生，已对池小池有了依赖，死死牵着他的袖子不肯撒手。最后他是撕心裂肺的哭着被田广斌强行拉上去的，一点都没有劫后余生的快乐。屋顶上传来解床单的窸窣声，羊角辫的哭声，以及田广斌的直男安慰三连： 哭了就不好看了，再哭就不给你吃饭了啊！哎呀，算我求求你了，别哭了。 池小池与甘玉两人紧靠在窗边，呼吸着一点难得的新鲜空气，等待救援。甘玉声音有点哑： 我不是说让你在门口等吗？为什么跑进来？ 我不是说火场只剩一个人了，你为什么还不走？ 我不放心。 池小池套用了他的答案模板： 我也不放心孩子们。 甘玉准确点破了他的顾左右而言他： 我不放心的是你。 池小池擦了擦眼角的黑灰，坦然道： 谢谢。 池小池知道甘玉对他感觉不一样，甘玉这个人还不错，如果他在原来世界遇见甘玉，或许他们还能够做个朋友，但这是宋纯阳的身体，池小池只会与他发展合理范围之内的社交关系。他对甘玉笑一笑，并后退一步，客气地请他先到窗户外面等待放下来的床单。甘玉也明白他的心思，只好苦笑，他知道自己是应该克制的，然而池小池实在太过特殊，让人总想陪在他身边，想尽办法对他好。看来下个世界自己得想个办法自行节制。 就在这时，异变炸声，池小池站立之地上方的天花板松动了，电光火石间，坐在窗台上的甘玉抓住池小池胸前的衣服，把他向前拉来，自己却因为用力过猛失去重心，朝后仰翻出去。池小池心间巨颤，伸手猛掐住了甘玉左胸前的衣服，几乎没有任何犹豫，动用了仓库中那张早已被他选中的卡片。二人从三楼窗户一起跌落，滚在了草地上。远远看着的袁本善见此突变，勃然变色，快步跑来。甘玉与池小池近在咫尺，却比他要慌张数倍。他离得最近，因此最清楚池小池在空中强行逆转了身体，在落地时承受了大半的冲击力。甘玉急急从地上爬起来，把池小池抱入怀里，近乎狂乱地检查他身上有没有严重的伤势。检查到一半才想起，池小池使用了卡片，落地一瞬的冲击对他来说根本不算什么。池小池缩在他臂弯里，双目紧闭，像是晕倒了。但他清醒得很，他甚至能听出甘玉的声音在发抖。 春阳，没事吧？ 都到了这时候，还叫我春阳，那甘玉就真的不会是刘老师。 最后一丝念想随之烟消云散，池小池的心态反倒平和了许多。 你没事吧？ 甘玉强忍着心疼，笑着点头道： 我很好。 汹涌的疲惫感以惊涛拍岸朝池小池袭来，他身体越来越软，说话声音也轻了。 那就好，那就好。 他的手指软得连棉花都握不住，却还拼尽全力抓着甘玉的胸前衣裳，直接抵在他的心口，感受那一声声的心跳。甘玉感受到他的紧张，试图安慰他： 三楼而已，不是很高。 然而听到这话，池小池的脸一点一点褪去血色，一半是因为卡牌的功效，一半是因为他想到了过去。在楼影出事后，池小池就常在想，人的生命能有多轻，又能有多重。他轻到不用三层楼，两层楼的高度就能断送。他重到如泰山，在池小池心头足足压了12年。 原本善已赶到池小池身侧，小心检查了一下他全身情况，发现没有重伤，大概只是摔懵了才勉强松了口气。他看甘玉倒是全虚全伪的，只碎了一副眼镜，对甘玉的口吻不算好： 怎么就摔下来了？ 甘玉不回答，只专注看着池小池惨白的脸。原本善也不喜欢宋纯阳这样被人盯着，自顾自抱了人迈步离去。 笑。 甘玉根本就没有办法发出最后那一个字，就连叫他一声名字都做不到。原本善侧目看一眼甘玉，注意到池小池的唇在缓缓嗫嚅，却听不清他在说什么。他凑近了问： 什么？对不起。 池小池闭着眼睛，只能用气音发出模糊的声音： 当年我救不了你，是我无能。 原本善一愣，不由想： 是吓到眼着了，说胡话。 没事，你已经做得很好了。 池小池靠在他怀里软声问道： 真的吗？ 真的。 骗我，他看不到了。 原本善心里满是无奈的柔情，尽管不知道他在说什么，还是试图跟上他的话题。 别这么想，他看得见，他说不定现在就在看着你呢。